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十二集。 沈西呢？在吗？谁是沈西啊？ 我。 你问谁呢？为什么从来不去操场训练？ 啊！ 立刻下楼。 沈西正好也想进皮洞，没太挣扎，撂下课本就去了。原来因为占用晚课时间进行训练，开始学校也并没有卡得很死，偶尔缺席一两次，老师教官都不追究。而且训练是在晚课时间，领导老师基本下班，学生们有几个教官带队，他们也不好做什么。然而今天晚上，领导老师还有教官合计以后，猛然发现有一个人从来就没有参加过，日天日地，把学校的命令完全当作耳边风，大大咧咧地留在教室，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上来抓人了。沈西下楼走进操场，在方队中寻找水晶皮洞。虽然天色已经渐黑，沈西还是一眼就发现了水晶皮洞，非常认真，非常用力，在随着大家一起打群体拳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想起了《西游记》中西凉女国那一章，阶下站着各色人等，女王却只看到了唐僧。一个教官上来问沈西， 会打群体拳吗？ 不会。教官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点出一个同学， 你教教他。 于是沈西眼睁睁地被那个同学拎到一边单独开灶学群体拳。沈西聪明啊，一共16式，其他同学跟着教官学了差不多两星期，沈西倒是看看就会，总共花了一个小时，只是不大标准，不大熟练。 好啊，后天就是正式比赛了，明晚照常训练，后天早上7点集合，做好最后准备，下午就去体育中心。 啊，后天就正式比赛了？他皮，但是也不是不要脸。解散以后，沈西走到夏九家前，夏九家刚练完，脸上红扑扑的，让人想咬一口。小皮洞，你军体拳你再教我一遍。 嗯， 我之前全都逃了，后天就比，有点心虚，明天怎么也得加入方阵合练。 好，操场太暗了，咱们回宿舍里打吧。 行， 那就找个没人的地儿。 哪儿啊？ 咱们宿舍井里面的厕所没人去。 厕所啊，好好好吧。两人回宿舍，进厕所练拳，厕所外面有盥洗室，他们就在那儿打，倒是没有闻到不大好的味道。夏九家一招一招开始重新讲解，同时做给沈西看。 第一招，弓步冲拳，这样。第二招，穿喉单踢，这。 沈西也在旁边跟着学，跟着练。夏九家看着沈西， 不大标准啊。 嗯。夏九家走过去，捏着沈西向上的手心，伸手细细摆弄。沈西看着夏九家那白皙修长又有点细的五指，忙忙碌碌摸过他自己的每一根手指，有些愣神儿。夏九家又拖着沈西抬起来的一条大腿， 来，好，再高一点，你用力一点，你准备踢上对方的身体。 而后夏九家便发现沈西一点都不像个年级第一，这也不会那也不会， 总要自己给他矫正，有时候一招刚刚教完，错误刚刚纠正，就又不会了，还得从头再来。不过这样摸了一遍，夏九家嫉妒地发现沈西身材是真的好，充满了少年的力量感。夏九家用教官教他们的方法教沈西，不仅讲述要领演示动作，还讲解这些招数在实战中的目的和用法。到第14招呼步撩裆，夏九家将沈西作为假想敌，变上一大步，左臂伸直垂着，以肩膀为核心画了一个半圆，手掌从下方向上方撩去，在距离沈腾裤裆还有十来厘米的地方停下，语气平静跟他讲解。 就这样攻击对手，扑不了裆。 教军体拳时，一个教官也是这么拿另一个教官当假想敌的。没有想到昨天刚被 R 中教导主任盖章你就是个流氓的大流氓沈西，被什么咬了似的，突的就红了脸，连脖子上的青筋都崩了出来，一把捉住夏九家的手腕用力甩到一边，自己还嗖的往后跃了一步。你干什么你啊？言外之意就是不要耍流氓。 你练不练啊？ 练继续练。 那好，第15式啊，挡击半腿。这样啊，第16式，也就是最后一式了，击腰锁喉。这样。 讲解完军体拳16招的分解式，夏九家叫沈西完整的打一遍。到第9招虚步砍肋，夏九家叫停，走到沈西面前，两手分别握住对面沈西的双腕，都往下压。 你手没端平，你这儿稍微有点往上了。 还没等讲完，厕所忽然砰地冲出一个大球，身高170体重270的安重，沈西叫他俺重。沈西背对厕所大门，连忙回头去瞅热闹，他腿已经站直，手也不再砍肋，而是虚虚搭在夏九家腰两边，好像刚才正在搂着，而夏九家搭在沈西双臂中间，正在越过沈西肩膀向门口看。安仲性格天真甚至傻了吧唧，一瞅这个架势，嘴巴立刻飘了，变成了个结巴。 沈哥， 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 着急，那边厕所满员了。对不起，沈哥，我忍得住不打扰了，你们继续啊。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 你管他呢，来第10招踢裆顶肘。两人一直练到将近12点钟，夏九家又带着沈西打了几遍，让他适应正常的合练的节奏。 行了，这个水平应该就可以进入方队了。 行了，我上个厕所。 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你等我。夏九家其实不太能理解上厕所还要成群结队的。一分钟后，沈西提好裤子洗好手出门，对夏九家扬扬下巴，吊儿郎当的往高一寝室走去。没有想到刚到6班区域，就有一个同学透过敞着的门看见沈西回来，大叫一声， 沈哥回来了哈。 接着一大群人冲出寝室来看，眼睛在沈西与夏九家身上乱转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安仲说什么东西了？第一天就八卦于中善的精瘦男生眼见瞒不过去，就全招了。 就说您老和夏九家在那个没有人的厕所抱在一起。 不是啊， 滚蛋，老子在学军体拳呢，那招叫虚步砍肋，夏九家同学纠正姿势他从后边没看明白，他傻你们也傻呀，后天就全是比赛了，老子为了学校荣誉练到现在，你们就这么逼逼啊啊！ 嗨，我也觉得并不可能，我刚就说沈哥钢铁直男，他又是基佬，我就是学霸。 你学霸